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北京新能源汽车超市2017盛大开业，我们有国民首选北汽新能源，还有战后神器知道汽车，全系车型均可选购，开业期间优惠多多，价格超出你的想象，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点钟，欢迎各位来到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个时候您在开车吗？还是在休息呢？或者是在工作？不管您在干什么，只要您有任何关于家具、家居还有装修和建材的问题，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关注我们的乐享生活。我们会全方位的向您介绍这个行业中最为新鲜的一些知识，还有很多大家所不知道的误区。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又有哪些热门的微博。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篇微博啊，这个转发量呢也是非常大，大概有3000多的转发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内容呢，讲的是这个小户型的卫浴的卫生间应当如何来设计。相信大家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转发量，应该就是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很高，因为可能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买的这个小户型，它的卫生间的面积呢非常的有限，那如何来进行设计，把本就很有限的空间给利用好，相信也是各位都很关心的话题。我们来一块看一看这个微博告诉我们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卫生间作为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多功能的区域啊，需要收纳的东西呢是非常的多，因此呢这个小户型的卫生间在设计的时候特别考验这个设计的水平。卫生间的空间啊，在考虑功能齐全的同时，要尽量做到干湿分区。 在改造的时候呢，要充分利用角落以及五金配件，实现这个浴室收纳功能的最大化，将洗手池下方的空间呢安排一个储物柜，收纳一些平时不常用的物品，而洗手池延伸出的台面呢也可以摆放香皂、牙膏等一些物品，同时呢在拐角的地方也可以利用储物柜来进行一个巧妙的遮掩，同时也可以放上一些比如洗面奶呀、沐浴露啊、洗发露啊这样的一些常用的物品。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条微博给我们讲的关于这个小户型的卫生间应当如何来设计。结合这个卫生间空间的特点，选择一个合理的洁具的组合。我们可以用这个挂墙式的面盆，在这个小户型的浴室当中，因为这个挂墙式呢会节省很多的空间，因为它与这个墙面结合得很紧密，在下方的空间里面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为这个橱柜的安装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啊，选择这个洗手台可以左右延伸的这种款式，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收纳空间。因为这个卧室的空间很有限，所以这个淋浴间成为了这个小户型浴室的一个标配。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淋浴间的这个空间占用非常的小，可以使你本就不大的空间得到一个更好的释放。而且与此同时呢，这个淋浴间的使用也可以实现浴室卫生间的一个干湿分离，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证空间的整洁性。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抱紧，不要害羞。 DISCO 欢迎光临。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留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咱们这个卫生间的卫浴和洁具的一些选购的事情。其实呢，在选购这个卫浴和洁具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会考虑到我们要选择这个大品牌，我们要选择这个规模大的一些信誉好的一些家居市场。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如果选到的这个品牌不够好，或者是这个材料质量不够过硬的话，那将来我们比如出现问题，可能需要在重新翻修的时候就会费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宁可啊，在第一次买的时候咱们多花一点钱买一个质量好点的，也不要出现那种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我们还要再进行再返修，那样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工程量了。所以呢，这一节咱们就告诉给各位啊，咱们这个卫浴的洁具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咱们应当如何来挑选。最为重要的第一条啊，就是一定要选择那些表面光滑、不透水、耐腐蚀、耐冷热、易于清洗、还有经久耐用的产品。咱们先来说一说咱们常用的这个卫浴洁具，它都分为哪些种类。第一个就是洗脸盆，洗脸盆呢可以分为挂式、立柱式和台式三种。第二个呢就是坐便器，坐便器呢可以分为落冲式和虹吸式两大类，按照外形呢也可以分为连体和分体、入墙这三种形式。目前呢还有一种最新型的坐便器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这种坐便器呢它是一种隐藏式的水箱，可以把水箱放到墙体里面，这样的话可以既美观又节省我们的空间。而第三类呢就是浴缸，浴缸的种类很多，按照这个洗浴方式来分的话呢有坐浴和躺浴。第四个呢就是淋浴房，淋浴房呢由门板和底盆来进行组成，淋浴房的门板材质呢有 PS 板还有钢化玻璃等等。淋浴房的优点在于占地面积很小，可以节省空间。最后呢还有这个五金配件啊，五金配件呢更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水嘴、玻璃托架、毛巾架、肥皂盒、手指缸，还有浴帘，还有房屋镜等等。 We'll be right back.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弟弟说 白白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 全世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卫浴洁具的分类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它的选购重点在哪里。首先第一个，这个坐便器，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应当根据不同的空间以及水路的位置来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面积小的，我们建议您安装那种入墙式的坐便器，因为这种入墙式的坐便器，它的水箱呢是嵌在墙面里面，可以非常好的帮您节省这个空间。再来说一说这个浴缸的选择。浴缸的材质呢，一般分有四种：陶瓷、铸铁、木桶和亚克力。它们各种材质呢，都有各自的优势。在选择的时候呢，无论您选择哪种材质，都要选择耐变形、耐腐蚀、耐刮擦的。更加重要的是，要选择便于清洁的，因为这个浴缸的占地面积很大，如果呢它不便于清洁，整个卫生间都会显得很脏。最后呢，再来说一下这个面盆。面盆呢，除了造型之外，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釉面的好坏。因为好的釉面呢，它不挂脏，表面很容易清洁，长期使用之后呢，仍然可以保持光亮如新。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对着光线，从陶瓷的侧面多个角度来进行观察。好的釉面应该是没有色斑、没有针孔、没有沙眼和没有气泡的，而且表面非常的光滑。再告诉您一个小窍门，您可以在上面滴几滴墨水，等过几分钟之后再进行擦拭，看看是否有明显的痕迹。如果没有痕迹的话，就证明这个面盆的吸水率很低，质量非常的好。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会儿歌，待会儿继续回来。 再见悲哀人，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人，我不以被泪流留住我，什么 谁是错？我俩。

那既然看到了这个问题，今天李恩呢就一定会帮你来解答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就来一块儿聊一聊关于这个换气扇和排气扇它们都有哪些区别，在卫生间我们到底应该使用哪一个。 蒸发天变成了雨不下，最美不过是花下。 Yeah, 世界上不下话，最高不最高的就说的话都可以变化，眼睛睁得再大不过是雾里看花的繁华，最喧哗的人心里为何就这样吧，人们总是戴着面具道具，太多无理的危机关系像一把鲜花的剑，远看像是一幅画，近看原来是照着你把恍然如梦为三线，他妈之间 恍然如梦我实现，他妈之间最细思第一的痛追。 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排气扇跟换气扇到底都有什么功能。排气扇呢，它只可以局部的排风，不能进风，这个室内外的空气啊不能实现流通。另外排气扇的噪音比较大，不能装在卧室这些地方。还有一点呢，是这个排气扇呢是一个单向的运转，只可以将室内的空气排出。另外呢，在运转的时候，这个管道的长度啊也会削减一部分的排气力度，因此呢这个排气扇只适合安装在空气流通较好的客厅，而不适合安装在厨房和卫生间这样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价格呢在100多块钱左右。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回答我们这个热心听友的疑问啊，来告诉你一下到底什么是换气扇。换气扇的电机呢有两个转向，它既有排气扇的功能，还能够反向操作把这个空气吹到室内。换气扇呢分为三类，一类呢是吸顶式的换气扇，另外一类是壁挂式的换气扇，还有一种是窗式的换气扇。 还有摩擦留下的图，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 因为这个设计的原因，这种吸顶式的换气扇呢，它的抽气的力度不太够，所以呢无法在这个厨房等一些油烟很多的地方来进行使用。 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翅膀。 它比较适合于像卫生间或者是卧室。另外呢，这个壁挂式的换气扇呢也适用于卫生间或者是阳台这样一些面积比较小的空间。这个换气扇的价格也在100块钱左右，进口的大概在500块钱左右。 关于这个换气扇跟排气扇的区别呢，就讲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到你。当然在价格方面呢，各个地区和各个品牌也有所不同，希望你呢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实际需要来进行选择。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会儿歌，待会儿乐享生活，我们继续回来。 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支撑下去，给我勇气呼吸，我只需要一句，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我答应我可以，我不会负你，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只差一句我想你说不出我爱你。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装、家居、建材或者是装修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月呢是喜悦的月，来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最后一节，我们来一块说一说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应该做几道。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这个卫生间是需要做防水的，但是这个防水究竟需要做几道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不清楚了吧。其实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啊，需要做两道，第一次是在施工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在这个贴瓷砖之前要再做一次防水，因此这个卫生间的防水至少需要做两遍。有的时候咱们家里面这个卫生间的漏水啊，大部分是因为这个材料所导致的。对于很多非专业的人士来说，我们很容易买到一些劣质的卫生间的防水材料，因此呢，在购买这个防水材料的时候，咱们最好请一个专业人士陪着咱们一起去。目前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防水材料，一种呢是聚氨酯类的防水材料，另外一种是聚合物水泥基防水材料，不过目前又有一种最新的水泥砂浆类材料作为一种新兴的防水材料也开始面向市场来推出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般像厨房和卫生间这样的地方，我们都推荐您使用那种通用型的防水材料，也就是说这三类都是可以的。在做这个防水施工的时候啊，咱们第一步首先是要做一个地面的找平，另外呢要保持地面的干燥。在防水材料涂抹的时候，应该是涂抹非常的均匀，太厚或者是太薄都会影响防水的效果。 Let's go get it. 在施工中，这个死角和水管的接缝处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地方。在做完之后呢，对于这些地方最好呢再检查一遍，如果发现有一些遗漏的话，千万要把这个遗漏给它弥补好。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您不做好的话，将来一旦出现漏水将会非常的麻烦。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卫生间的防水的话题啊。卫生间的防水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少钱呢？目前国内的这个防水设施都差不多，但是价格呢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毕竟咱们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每个地方的价格呢也多少会有一些差别。就以平均数为例，大概呢是在每平方八块钱左右。可是呢我们北京地区啊，这个价格您是做不到的，在北京地区会在咱们这个八块钱的平均价上有大概五到六块的一个提升。另外根据咱们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施工方式来算的话，价钱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用这个聚氨酯防水材料进行涂抹的话，一般这种材料的防水效果非常的好，而且环保性能也非常的不错。根据我们的施工标准，一般呢要涂抹 1.5 毫米的厚度左右，而且呢要涂刷好几遍，并不是说涂一遍就可以了，要反复的涂刷好几遍才可以起到一个防水的效果。目前用这种材料来进行卫生间防水，大概是每平方米14块钱左右的一个均价。当然我们北京地区呢可能这个价格又要上浮一些，大概是在19块到20块钱左右。具体的情况呀还要根据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包括您所处的这个区不同，价格呢也会不同。可能像东西城这边或者是朝阳，价格呢可能就会比房山呢大兴啊这样的远郊要稍微贵一些。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咯。 我站了心里塞进爱情梦中满美丽，冷淡风景无聊结局都有可怕魔力，虽然我努力但还是需要你的一些勇气。凄惨兮兮，你路太多，风雨没吹到，像大冰又没干，脑子里有太多回忆，如何忘掉？又像个傻瓜，我要跟你跑，我不要多煎熬，到哪里都为你神魂颠倒。快乐的时候急着单车，两人靠冰箱，难过的时候。 下的承诺